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电话里约好了时间，复制在印完了所有的文件之后就下楼了，站在检察院门口抽着烟，过来过往的人群也没有几个注意到他的，只有院里的熟人回家的时候会点头打打招呼。新建路上有点堵，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点，车正好停在复制的面前，他从里面拉开车门 上车。 复制都到这时候了还是包裹得很严实，他上车之后习惯性地把车窗按了上去，蜷着靠在边上。新建开车去哪他也不问，上车不到五分钟就开始昏昏欲睡地咬着烟发呆。车窗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爱起雾了，看着外面的景色很清楚。过了一会儿，新建去开音乐，复制在边上靠着插了一句嘴： 你今天来院里干嘛？ 来找处长。 这案子能有这么复杂，需要来找处长帮忙，看来很麻烦。 如果不想点办法，转机不大。 新建想了一天多，这案子要怎么办，不是没考虑过干脆不掺和了，只是到最后还是过不了自己这关。复制没有再接话，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他终于懒懒地动了一下，把烟给掐熄了，然后摘下眼镜攥在手里，正式准备开始睡觉。车里放的音乐是什么电视剧的主题曲，新建一时也想不起来了。他车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复制给他倒腾的，以前什么纸巾啊、垫子啊，自己什么都不管。下午他回到院里的时候，没有人问过他去了哪儿，之前的案子也没人再来找他麻烦。整整一下午他就在办公室里翻查以前的档案，不过既不是刘和的案子，也不是手上其他案件，他翻的是当年复制跟李磊协办的那起。这案子已经终结了，嫌疑人是无期，也没有再提出什么异议，案件程序并没有任何的纰漏。从结案报告上看，复制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几乎可以想象得到当初这人一丝不苟地坐在电脑前面打报告的样子。视线转到看起来已经睡着的复制身上，新建长出了一口气，突然有点想抽烟。这个时间路上不好走，20多分钟的车程花了快一个小时才到地方，新建停好车才把复制给弄起来。副驾驶座上的人哼了一会儿才睁开眼睛，有点茫然地扫了一眼四周。 几点了？ 新建没吭声，沉默地看着复制揉了半天眼睛还是满脸的迷茫。黑幕底下车里没有灯，无论是车里还是车外都看得不太真切。然后没有预警的，他拉过复制吻了一下。很快被吻的人甚至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只是有点呆滞地愣在那儿。新建心情很好地把眼镜给复制戴上，然后习惯性地去捏对方的脖子，看着复制脖子一缩，眼底的笑意又重了。 到地方了，吃饭。 复制迷迷糊糊地下了车，一直到走进店里之后，扑面而来的热气让他哆嗦了一下，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刚才车上发生的事。前面的新建已经在跟服务员要座位了，他只能站在后面挑了挑眉，然后嘴角弯起一个有点幸福的弧度。朋友到情人的这一步跨度到底有多大，在此之前新建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复制是觉得想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本来觉得这种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真正发生了却比两个人以为的都要自然，或许是因为毕竟太熟悉了，走到这一步跟以前的感觉似乎也没差到哪儿去。新建有一次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看着厨房里复制切西瓜的背影，就突然冒出来一句： 为什么我老有一种咱俩搞在一起很久了的错觉。 当时复制头都没回，只是答了一句： 因为本来就不是错觉啊。 同样的一个场景，心境不同，感觉也不同，现在的相处模式较之以前并没有太多区别，只是两个人的心情不一样了。所以对于新建这种迟钝的反应，复制看着他的时候老是忍不住吐槽： 哎，我说你到底谈过恋爱没有啊？ 怎么对感情的判断力显得这么低下？ 平时在检察院里永远得瑟的欠抽的新大检察官摸了摸鼻子。 要说跟男人的话，你是我初恋。 不到三天，刘和那个案子之前的专办人员又被召集了回来，当然也包括新建。检察长说得很直白， 只有一次机会，自己看着办。 临散会的时候，他深深地看了新建一眼。之后这个案子成为了高检院里最重视的案子，因为涉及到了职务人员受贿渎职，检察院从侦查阶段就直接介入了。新建更是忙到天昏地暗的地步。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案子竟然会越挖越深，牵扯到的人越来越多，原本只是一个切入口，最后却演变成了一道鸿沟。 行了，你们继续努力，等着看成果。 拍着新建的肩膀，另外一个检察官挥挥手，不带半片云彩的闪人了。这是第三个了，因为家里有急事，所以需要回老家，请了一个星期的长假。第一个是被戒掉，第二个是病假。新建掩住自己脸上的表情，麻木地看着这位家里有急事的仁兄挨个跟其他同事打招呼告别，那副无事一身轻的样子，与其说是家里有事，不如说是要去结婚的。案子是越查越大，查的人反而越来越少，有点好笑。他摇了摇头。赵鹏志在对面看着他笑得莫名其妙，不禁插了句嘴， 笑什么呢？ 新建回过神摆手， 没事。 注意力重新放回手上的材料上，新建对于这个案子到底要查到什么程度，其实心里也开始没底。只不过一天没有人喊停，他就得一直在往下挖。看了他一会儿，赵鹏志笑笑， 你小子刚来这边就搞了这么多事儿，不怕招眼呐？ 他也没装糊涂，说得很直白。新建抬头一笑， 大不了回去重新跟着处长混呗。 哎呀，就怕你想回去你们处长也不收啊。 大笑了一声，赵鹏志过来拍了新建一巴掌， 好好干小伙子，有前途。嗯。 对于这句话，新建只是不可置否地耸了耸肩膀，是前途无量还是前途无量，现在都不好说，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 不过有理想是好事，先得学会保护自己，别一门心思的往前撞，搞得两败俱伤的。损失的不只是你自己，还有那些需要靠着你的人呢。 赵鹏志说得很语重心长。 这次的事儿，背后做事的不只是你们处长，所以顺水推舟的能走到这一步，不然就单凭一两个人，回不了天。对这套系统啊，你必须得先了解才能去运用。哼，小子，你要学的还多着呢啊。 笑容里有激励也有提醒。赵鹏志直到新建点点头才满意的坐回去继续看手上的卷宗。办公室一时没什么多余的声音，一直到了午饭的时候。傅志下午要上庭，趁着休息的时候给新建打了通电话。 李磊给了我两张话剧的票，你有兴趣没有？ 什么内容啊？ 你丫是个变态。 啊？ 名字，这话剧的名字是叫这个。 傅志说完，新建那边眉头就皱了起来。 我看李磊最近是太欠人修理了，那小子绝对是故意的。 他几乎能想到李磊拿票给傅志的时候，脸上扭曲的会是怎样的怪异笑容。 那你去不去啊？ 他买票为什么不去啊？今天的？ 嗯，晚上七点半，我大概四点左右下庭，回院里交代一下就行。 不好确定的大概是新建的时间，谁知道对方意外的痛快。 行，我六点到家。 你今天不加班了？ 回想起今天交上去的报告，新建笑笑， 没什么意外的话，这案子办到头了。 已经查到了这一步，不可能还放任下去。傅志也没继续追问，干脆利索地挂了线。新建估计的没错，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检察长把赵鹏志叫了过去，再回来的时候让他把案件的资料整合了一下就递交了。赵鹏志怕他心里别扭，还特地安慰了一句。不过新建心里倒是一点都不膈应，他很清楚这案子就算是走程序也不该是从他手里诉，何况他暂时也还没有那个能力，该退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真傻到去撞个头破血流。